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为您带来张怡的散文《沙河仿古》，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您解读刘禹锡的《金陵怀古》。 北京北部昌平区的沙河镇是京北的重要门户，旧时的沙河承载着明朝大臣拜谒皇陵、住房、经贸等多重重要功能，也是明清帝王叶陵和北巡驻跸必经之地。沙河历史悠久，也曾是燕京八景之一。今天我们继续跟随张怡的散文《沙河仿古》，了解沙河的今昔，进入文学我欣赏。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明朝为叶陵和北巡之需，于明正统十二年先后拆掉南北沙河上的木桥，改建为石桥。北石桥曰朝宗，南石桥曰安济，两桥堪称姐妹桥。朝宗桥位于沙河镇北端，横跨北沙河，也称为沙河北桥，是明朝帝后大臣叶陵北巡的必经之路，也是通往塞北交通的重要桥梁。朝宗桥原为京昌公路北沙河路段的通行桥梁，现为G6京藏高速公路西侧进京方向北沙河上府桥。朝宗桥为七孔石桥，桥面东西两侧装有石栏望柱各53根，柱高 1.6 米，每边宽 0.38 米，望柱间加石栏板，桥栏两端石上雕饰云头，各用石料均为花岗岩。桥全长130米，宽 13.3 米，中间高 7.5 米。朝宗一词始见于《诗经》，绵比流水，归宗于海，绵是指今日汉水，这里把汉水比作诸侯，大海誉为天子，绵水流入大海就寓意诸侯朝见天子。据《日下旧文考》记载，安济、朝宗两桥皆正统十二年命工部右侍郎王永寿建，即南北沙河上营建石桥二座，安济桥和朝宗桥相距五里，一南一北，与巩华城成鼎足之势。朝宗桥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桥下的北沙河发源于北京昌平关沟山上，沙河的下游是温榆河，温榆河流入海河进入渤海，温榆河的水源甚多，主要出自西山和北山朱泉，泉州古人称之为百泉水，根据朱泉之水的来源，分别汇成温榆河上派三大支流，即源出西山朱泉之水有二，一支正源经流为北沙河，又称双塔河，一支位于北沙河南面，即南沙河，另外一支源出北山朱泉之水为东沙河。早年每逢暴雨季节，洪水经常泛滥，辽金时期沙河上的木桥经不起洪水的冲击，常被冲垮。1937年7月侵华日军炮轰朝宗桥，至今还留有痕迹。后来安济桥因年久失修，结构损坏，建高速公路时被拆除，原址建起跨越北沙河的钢筋水泥大桥。而朝宗桥历经了数百年的风雨侵蚀和洪水冲击，依旧坚固如初。从明朝到今天，朝宗桥已被多次维护修理。朝宗桥北端东侧有万历四年所立石碑，螭首方座，通高 4.08 米，碑身宽 1.1 米，厚 0.39 米，高 4.08 米，碑额镌篆书大明二字，碑身两面皆楷书朝宗桥，阴面左侧落款万历四年岁次丙子仲夏历，为明神宗万历皇帝御笔，现保存完好。碑顶正背面皆有二龙戏珠，共刻有四条盘龙戏二珠，有趣的是四个龙头不在正面和背面上，而是俯趴在碑两侧向下低着头。关于朝宗桥在沙河方圆几十里流传着一个故事，在明朝前沙河上没有石桥，明皇帝在昌平修建了皇陵后， 为了通行便利，朝廷派遣两位大臣分别在南北沙河上建桥。忠臣赵朝宗负责建沙河北桥，另有奸臣修建沙河南桥。建南桥的奸臣偷工减料，贪污了大量建桥的工程款项，但其完工快，总花费反而不高。奸臣赶紧进京向皇帝报功。与此相反，赵朝宗奉公守法，严格按照规制建桥，清正廉洁，对皇帝派来巡查的太监招待不够热情。太监遂进谗言说赵朝宗工期迟缓，好自无当，把赵朝宗说得一无是处，而把南桥如何壮观坚固吹嘘了一番。皇上听了很高兴。北桥工程竣工后，赵朝宗回京交旨，所花费用确实比南桥高。皇帝听信谗言，未经认真调查，即将赵朝宗处斩。几年后，京北连降暴雨，引起山洪爆发，沙河水暴涨，水流湍急，结果南桥一下就被冲垮，北桥却岿然不动，桥体毫无损坏。皇上得报后，立即派人查明事实真相，方知受骗，遂将贪赃的奸臣及欺君的太监斩首。皇上为弥补自己的过失，于四年命人在石桥北东侧立石碑，两面都刻朝宗桥三个大字，以作纪念。这只是一段民间传说，但朝宗桥质量确实坚固，至今还屹立在北沙河上。 沙河的七里渠在明代成为一个村落，因村东面有一条七里长沟，曾称之为七里沟，明代后期改称为七里渠。1957年，七里渠划分为七里渠北村和七里渠南村两个村庄。1958年11月，七里渠两个村庄均归属小汤山人民公社。1960年后，隶属中越友好人民公社，现为七里渠乡。从七里渠村中心小学往南800米，有一座建于明代的观音庵，占地面积约7500平方米。正门朝南，为红油漆双开大门。门前上方正中有黑底金字匾额“古刹观音庵”，因曾有其他僧人居于此，故将“庵”字涂抹。门两侧有对联：“南海绿竹千年翠，西方莲花九品香。”门外两侧是一片翠绿的竹林。观音庵现存前殿、中殿、后殿和疗房。前殿面阔三间，灰铜瓦映山卷棚顶。中殿面阔三间，灰铜瓦映山顶吊大戟，前有粗大的古槐一株，为一级保护古树。后殿面阔五间，灰铜瓦映山顶吊大戟，苏式彩画，现已改为映山河瓦清水戟。三重殿维修后保持原有的风格，已经过修缮，焕然一新。原始围墙已毁，现在的围墙是新建的，但庙内建筑基本完整，各殿均经修缮，现保存完好。七里渠观音庵是昌平地区规模较大的庙宇，前殿供奉着弥勒佛，中殿供奉着观音菩萨。前殿由北京市昌平区文物管理所监制的七里渠村观音庵明示牌对观音庵有所介绍，该庵始建于明朝，清朝多次修缮，四进士院落当时是京北香火较盛的寺庙之一。山门及梁武配殿毁于何时不详，仅存中轴线上的前中后等殿，为清式建筑。观音庵在清朝中期最为鼎盛，曾常住僧人200余人。庵内最著名的是中殿门前西侧的古槐树，树干粗壮，须三人合抱，直径约有 1.4 米左右。尽管树龄已有几百年，却枝桠蓬勃，春夏秋季枝繁叶茂，是较稀有的明代古槐树。除了观音庵，沙河还有不少庙宇。沙河镇工商街有座沙河关帝庙，也称之为财神庙。关帝庙坐西朝东，庙门直对着巩华城的微末门瓮城，现仅存三间正殿，铜瓦映山卷棚顶，前出廊，建筑格式比较特殊，正殿左右各有耳房一座，正殿供奉着历世财神关圣帝君塑像，就是适逢沙河店铺开张或重张之时，店铺掌柜的都要带着大小伙计们在此祭祀财神，祈求生意兴隆。沙河的于心庄村北有座武圣庙， 经乾隆59年由村里众人筹集善款重修。庙分东大殿和西大殿，门前有古槐树株，现有山门殿，面阔三间，铜瓦硬山孤头脊，正殿面阔三间。据资料记载，原因为大脊，现为铜瓦硬山孤头脊前带廊。以前院内南北两侧有配殿，不知何时被拆除了。西沙屯村的小学旁有座药王庙，始建于明代中后期，是一座规制较全、占地面积较大的庙宇，号称京北第一庙。寺庙坐北朝南，两进院落，山门为歇山大式做法，布局分三路，东西两路建筑至今无存，中殿带有月台，两旁树碑，后殿有五间房。中殿毁于30多年前的一场火灾，现仅存山门和后殿。因有行宫与拱华城的存在，历史上的沙河是北京城衔接居庸关、十三陵的重要存在。如今的沙河仅保存有城门遗址与一些庙宇，自然是无法吸引行程短暂的各地游客，但笔者一番探访却也颇有收获。北京的历史、北京的文化与这些几近被历史湮灭的遗迹是分不开的。 好了，张怡的散文《沙河仿古》我们欣赏完了。听了这篇文章，您再到沙河抚今追昔，是不是会有更多的时光流逝之感呢？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您解读刘禹锡的金陵怀古。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江宁。今天，我想为大家带来中唐诗人刘禹锡的《金陵怀古》。刘禹锡对金陵，也就是南京，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曾一口气写过五首关于南京的诗，史称金陵五题。金陵怀古便是其中一首。朝满野城主，日霞征鲁庭，蔡州新草绿，幕府旧烟青，兴废游人事，山川空地形，后庭花一曲，幽怨不堪听。诗歌大意是，春潮淹没了野城的遗迹，落日余晖斜照在征鲁庭上，蔡州已经长出一片嫩绿的新草，幕府山上仍是烟霭青青，国家的兴亡取决于人事，山河徒有险峻的地形也无济于事，后庭花这支亡国曲，凄婉幽怨，令人不忍再听。在826年冬天，54岁的刘禹锡由河州返回洛阳就职，途经金陵。第二年春天，他就写下了这首《金陵怀古》。刘禹锡早年曾官拜监察御史要职，意气风发，和柳宗元一道成为了革新派的核心人物，后来因得罪权贵而遭一贬再贬，虽然最后 他还是被调回了洛阳，担任了一个闲职。但已过了知天命年纪的刘禹锡报国无门的心情可想而知，于是遭遗忘之人面对被遗忘之城，触景生情，涌出了这首平调的怨曲。诗歌中提到了金陵的四处古迹，邺城、征虏亭、蔡州和幕府山。四处景之中历史最悠久的当属邺城。春秋时期吴王夫差继位后，为抗衡楚国逐鹿中原，非常重视金属冶炼和兵器铸造。而当时南京一带有丰富的铜矿、锡矿，正是铸造青铜兵器的好原料。于是夫差在南京朝天宫的一个小土山上筑起了一座大规模的冶炼作坊，冶城由此得名。今天冶城的遗迹历历在目，至今还留有冶山道院的地名。而相比之下，征虏亭的身世就有点扑朔迷离了。沿着南京古城墙清凉门往北走15分钟，会看见一个大平台，东北南三面都有栏杆，这里据说就是征虏亭的遗址。说起平台的用处，史家有不同的说法。有一种说法是，它是东晋时期的征虏将军谢石所建，他曾指挥了著名的淝水之战。还有的说，按《晋书》记载，在谢石之前，东晋著名的书生将军殷浩曾在征虏亭泊船，所以至今征虏亭的身世还是一笔糊涂账。说起蔡州，它是古时候长江南京段中的大沙洲，相当于今天江心洲的前身。当时长江的水面比今天宽阔，蔡州也比江心洲大得多。此外，诗中的幕府指的是城北郊的幕府山。相传东晋时丞相王导曾在此地建过幕府，辅助司马睿在南京建立东晋。这四处名胜都代表着南京历史上的光辉时刻，而南京也因为有虎踞龙盘的地势，被认为有王气、天子气，历朝历代为人津津乐道。刘禹锡在诗的下半部分偏偏对这种说法泼了冷水，兴废游人事，山川空地形。毕竟在刘禹锡生活的时代，六朝的繁华已经荡然无存，而这一切就是因为沉迷于后庭花的陈后主荒废国事造成的，即使坐拥虎踞龙盘之地，也无法挽救败局。刘禹锡是在借古说唐，表达对个人仕途和国家命运的双重无奈吗？俱往矣，无论是陈后主的艳曲，还是刘禹锡的怨曲，都随着浩浩荡荡的长江水飘远了。今天到达金陵的访客又会谱一首什么样的新曲呢？朝满冶城主，日斜征虏亭。蔡州新草绿，幕府旧烟青。兴废游人事，山川空地形。后庭花一曲，游远不堪听。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陈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保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